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嘅女诗人由你去介绍最啱啦。 啊，今集其实讲咧系最有难度嘅一次介绍，对于我嚟讲，咁佢可能系喺香港咧离我最近，但系亦都系喺诗歌上边咧又好似离我最远嘅一位诗人。咁其实咧佢系曹疏影啦，大家可能熟悉我嘅人都知道佢其实系我嘅太太啦。 系。 啊，咁其实曹疏影嘅诗咧，佢嘅风格咧同我系完全系一种相反嘅方向，可以讲。因为呢佢嘅诗歌风格呢早期呢系受到大陆嘅学院派嘅影响啦，咁系好重视一种向心灵内部嘅幻想嘅挖掘嚟嘅。咁佢嘅诗呢初时你睇系会觉得好似同你现实好远啊，好幻想性嘅气质。但系呢当佢其实喺2005年呢嚟到香港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多香港嘅事物进入咗佢嘅诗之后呢，嗰种好粗糙嘅嘢同佢原来嗰种好似系完全喺自己嘅脑海中去思考嘅嘢之间发生嗰种化学反应又好有趣嘅。最特别一样嘢呢，你会发现呢其实我同佢因为我哋一起去做好多嘢啦，面对同样嘅城市同样嘅事件啊，甚至社运嘅现场等等，但系我哋同时写嘅诗呢系完全唔一样嘅。 是，但是你怕不怕话啊，有些听众话啊，会不会因为他是你太太你才介绍他的诗啊？ 我想呢其实呢我真的都一直在一个理解他的过程之中，虽然是太太更多情况下我是一种同学。 是， 其实大家诗人的同学，甚至有时仲有一种竞争的感觉添，即是哇，我又要写那样东西，他又要写那样东西，那看看哪个写得好一点，或者哪个有特殊的角度去看到呢，往往是他的角度可能比我更特殊一点，因为他的身份可能跟这个城市之间那种错合更加特别一点。 有次好像刚才你所说的，有次很近但亦都好像很远的感觉。咁我哋今日要介绍佢嘅呢一几首诗咧，首先要介绍就系《石头与物》，系咪？ 系啊，其实呢首诗咧，我都系专登拣嚟讲，因为首先咧副标题系反高铁绝食青年啦。咁大家当时2010年嘅时候，大家都记得啦，有好剧烈嘅反高铁嘅行动啦。咁其实咁样嘅题目咧，我觉得如果系喺北京时代嘅曹疏影咧，系佢系唔会写嘅，但系嚟到香港呢样嘢就好顺理成章咁样进入咗佢。 那我们就听听这一首诗，石头与物。 石头与物，给反高铁绝食青年曹疏影。冷的时候我们就推石头，他轻我们就推他的轻，他滚动时卷起一重重影子，我们随他而行，推过草甸，推过秃山，推过那些早被自己的重量压垮了的骨骼。整个宇宙在消耗空，我们就在空中吐物。无处不在的强光，强光中什么都不反射的月亮，是另一个已被熄灭的地球。石头是他曾死死站住的拳。我们送他们去那可以互打呼哨的夜。 石头与物就是曹疏影的作品。咁啊，刚才廖伟棠你提到话，可能如果喺北京嘅话，佢唔会写啊，曹疏影唔会写呢首诗，因为唔舍得， 一个系唔舍得啦，二嚟咧离佢嘅生活太远啦，因为佢即系一直喺呢个北京大学读书，读咗好多年书。咁我谂即系一个象牙塔啦，嗰度都算系无论如何但系咧，佢嚟到香港之后咧，佢就可能因为长期系冇接触到咁鲜活自由嘅社会运动啦，咁佢都好积极咁样去。参与其中啦，但系佢参与其中咧，佢嘅视角同我又好唔一样啦。咁可能比如话我嘅关于咁样嘅诗系一种好 抗爭式啊，或者係一種咧，即係甚至帶有一啲宣言意味嘅詩啊。但係佢嘅詩，你會睇到咧，佢好特別嘅一種女性嘅思考方式喺入邊。比如話我哋經常會比喻呢個社會抗爭係雞蛋碰石頭啦。但係佢呢度又剛剛相反喎，佢呢個石頭咧唔係一個對抗性嘅嘢嚟嘅，佢係變咗咧係同你同行嘅一樣嘢。比如話佢一開始佢話推石頭呢樣嘢，就令我哋諗起呢個西西弗斯神話入邊講推石頭，其實都同我哋嘅社會運動好相似嘅。我哋係其實都幾悲觀嘅，經常係因為永遠都會失敗啊嘛。但喺呢個失敗嘅過程之中咧，呢、這個石頭咧慢慢係變咗一個令我哋暖嘅嘢，令我哋感到甜嘅嘢，即係蜜呢種比喻，甚至咧佢係變成咗同我哋嘅拳頭一樣嘅嘢。即係个石头唔一定係一堵墙嚟嘅，佢可能係成为我哋自身嘅力量嘅。咁最有意思嘅就係最后嗰一句呢，就话我送佢哋去可以互打呼啸嘅夜，即係可以吹口哨嘅，互相吹口哨係点嘅情况呢？我就諗起呢有一个比喻係都好适合我哋抗争者嘅，就係鲁迅讲嘅。佢话呢我哋就好似带住把匕首呢去潜入一个好坚固嘅城堡嘅刺客咁样。但虽然呢我哋可能呢仲喺度挣扎緊点样入到个城堡，但系咧起码我哋把匕首咧敲嗰个城堡嘅声音咧，会令其他黑暗地方另一个人听得到。 系， 即系呢个喺黑暗中吹口哨。其实雅思都写过类似嘅话嘅，咁样咧系可以安慰到，同埋咧系鼓舞到我哋嘅同行者嘅。 系，虽然嗰把匕首未必可以即系敲烂蹦墙，应该都好微啦。 咁其实咧就同石头一样嘅，可能喺推嘅过程之中，喺敲嘅过程中，点都会有啲缺口出现。咁呢啲缺口可能系我哋嘅社会运动嘅一个突破口都未定。 系呢一首就系石头与物，咁啊跟住落嚟要欣赏嘅咧就系巴士底之歌。 巴士底之歌，曹疏影。未来是怎么一回事？夜是怎么一回事？一片面包区别开生者和死者。你坍塌的王国是怎么一回事？它藏在身体里，那湿冷而小巧的玛瑙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只看见陈旧的未来，而鸟群还不确定是否投身于它。被剖开的土地是怎么一回事？土里厌倦了自己，小小漩涡的种子是怎么一回事？当我突然转身看见你，我的战士，一切的一切突然美不胜收。 巴士底之歌，曹疏影的作品。 其实巴士底之歌呢好可能是前一首诗的延续来的。咁巴士底呢大家都知道是法国大革命这个巴士底狱啦。咁就好多那个。 监狱。 是啦。好多思想犯人政治犯是被关押在那里嘛。咁法国大革命呢就是以那里的反抗开始的嘛。咁所以巴士底呢是一个对于解放的隐喻来的。但是呢佢呢度呢佢係反复将巴士底呢种係一种集体嘅反抗呢係回归到每一个个人入面。佢话将鸟群呢投身于他，係将一个群体回归到一个个体上面去。咁呢度呢你先会去睇返到革命呢係点样对一个个人先产生意义，然后再蔓延好似一个涟漪咁样荡漾开嚟嘅。佢所以呢个比喻呢，佢藏喺身体入面嘅马瘤呢係每一个人心入面嗰种革命嘅种子嚟嘅。包括佢后来嗰个小小漩涡嘅种子，就係我所讲嘅喺一个个体发生嘅革命，然后呢再荡漾开嚟变成一个整体性嘅革命。而最重要的一样嘢呢，佢话当我睇到我嘅战士，呢个战士系对于我嚟讲系有意义嘅。呢个战士呢唔一定系一个街头战士啊，或者系一个议员啊，或者系一个政党嘅领袖咁样嘅。而系呢佢系为咗我而抗争，亦都系为佢自己而抗争嘅时候呢。咁其实呢个系好安娜奇主义式嘅一种抗争。 即係個體革命上面。 係，唔怪得知你話係前一首詩嘅一個延續咁樣，因為入面嘅訊息係一樣。 係啊，我覺得成個即係我同佢所接觸嘅香港嘅社運咧，尤其青年人嘅社運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慢慢回歸個體嘅過程啦。你會發現每一場運動同上一場係唔一樣嘅人參與，咁上一場參與咗嘅人咧，佢哋又去揾到自己嘅路繼續行落去。比如菜園村，咁佢哋可能會成為一個新嘅農民啊，或者去試驗其他嘅嘢啊，然後再有一啲嘢可以俾呢個新界東北嘅人學到，咁即係我諗係一個發散嘅過程咯。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准来讲妈妈咧，系一个好特殊嘅群体啦，即系喺香港，佢系新移民入边，仲要系比较即系小众中嘅小众啦吓。佢唔单止承受好多新移民会承受嘅压力啦，咁佢同时因为佢系，比如话未攞得香港身份证啊，佢有好多好多福利唔能够享受，同时亦都有好多政治嘅权利唔可以享受啦。咁而且咧，因为佢哋俾人一种嘅感觉，好似佢哋系一个附加于香港嘅男性嘅一啲人，所以咧都饱受歧视，可以咁讲吓。而且因为佢哋身份嘅掣肘咧，佢哋系过得都比较艰辛啦吓。咁我记得呢首诗嘅背景咧，就系嗰阵时我同阿曹淑莹啦，同埋好多香港嘅女诗人同埋女作家咧，一齐做一本书，叫做《是他也是你和我》，香港准来港女性访谈录。我哋做咗呢个访谈录之后呢，苏影就写咗呢首诗。 黄怪兽写给准来港妈妈。 迷你噪音将佢改编成呢首歌呢，佢就用咗一种呢其实係好温暖嘅节奏嚟唱呢个好残酷嘅现实嘅。咁入面最重要有一句呢，就係话当海浪旋转扑灭彼此的疆界。即係佢讲緊大海嘅波浪呢互相咁好似消失又涌现，消失又涌现。其实呢个疆界呢，既系呢个新移民同我哋嘅疆界，亦都系呢个每一个呢个准来港妈妈呢同佢身边嘅人嘅疆界。咁佢可能系会泯灭嘅呢个疆界。即系佢哋可能同我哋同样面临住一啲共同嘅困境。当我哋咁样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多啲理解咯，对佢哋嘅困境。 系，其实我相信咧，香港咧，即系呢个环境对于阿曹淑莹嚟讲咧，即系虽然唔系佢出生嘅地方，亦都唔算系成长嘅地方添啦。 啊，绝对唔系。 系啦，咁但系对于佢嚟讲，可能系有好多即系写诗啊嘅一啲养分喺里面咯。 系啊，我谂，比如头先嗰个准来讲咧，佢都有感同身受啦，因为佢都系曾经系咁样嘅新移民啦。但系当然，因为佢系一个写作者，佢可以系比较旁观抽身去睇翻呢个处境，将佢变成诗。我谂诗咧，除咗系一种治愈嘅力量，同时咧亦都系一个重新确立自身身份嘅力量咯。 系，跟住落嚟，我哋啊听下一首诗啊，就系叫做《香港》。 香港，曹疏影。我同这城市的一部分搭调，同另一部分排斥。我同它一半阳光，一半阴影。一半海面，一半海底，我同他没有过渡，直接进入生死相前，莫名一处空间。我同他一起藏身鸟喙之下，山石之旅，多孔玻璃管，循环往复之音，音之渊，渊之顶，顶之花，然后经年不见，两下里各自。盐出丹竟然都各模样，我同他一口白蜜，一口绝情，终是绝情了吧，厌倦了海雾华灯，李刚留下，且受辱，吹球，开炉，耗氧，香港。 曹疏影的《香港》 这首诗就更加直白啦，就是一个新移民，或者是一个呢根本异乡人，而且异乡得很犀利，因为他是很北方的人来的，他跟香港那种感觉呢，他又不是说完全排斥的，他是一部分搭调一部分排斥，是因为他在香港他找到了一种，可能是，落实了的自由，或者是自由本身那种抗争的迷人性，那呢他是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比如一个多孔的玻璃卷是好像一支笛那样，即是这个香港在里面是又隐没又出回来的，就好像他前面说一半阳光一半阴影，一半海面一半海底，就好像他的音乐在那支笛里面出来又入去，所以他会的声音会落到在冤谷里面，冤谷又会上升到顶上面，在顶又会开出花来，但是最后呢，他是会跟香港那种呢就好像是一种情人的关系。 嗯， 可能这种情人的关系呢，真是一个陌生人才会更加之有感受，就是那种有些像是一夜情那种 的感受。反而可能我们在香港生活很久的人呢，可能是香港是一种亲人的关系 ， 而不是说这种又会擦肩而过又会珍惜但是呢，又会决裂的那种关系。 是，所以就可能是异乡人就才可以写得出这首诗。 是啊，入面很多其实是很艳情的句子来的，这个白物啊、海雾华灯啊、漓江楼下，其实啊，甚至去到最后呢，索玉啊，这些词是很华丽的 ， 可能跟一般人呢一般的异乡人面对香港又很不一样的。一般异乡人可能会真的有种排斥的感觉更强烈，觉得这些东西跟我格格不入，但是他又将他进行一种审美化， 系，同埋我哋香港人又更加唔会 唔会觉得咁靓系嘛？ 冇错，好，跟住落嚟听听忠实， 忠实，曹疏影，他从垃圾桶里捡出一盒柠檬茶，在黑夜和白昼之间，把已折断的塑料管放进嘴里。四面八方回流，年轮从内部缓慢转动，内螺旋地雕刻我们。我看见他冲上边笑，轻腻的白玉包好那张脸，同人在玉里面很远，待我们射出目光，待我们品尝别人的味道，待我们冲上边笑，兔子火星上打鼓，群山地球上听。 曹疏影的作品《忠实》， 其实《忠实》呢相对于刚才那首呢就是一首审丑的作品了，其实可能讲一个我们都会见过的情况，一个拾荒者在垃圾桶里找到一盒人家饮剩的柠檬茶，跟着他就很珍惜地去喝它了，这里的《忠实》呢其实可能是一种诗歌的立场来的。首先我们要忠实于这个场景，当我们忠实于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我们又要排斥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不要去怜悯它，不要说这个是跟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关怀的对象，这样关怀当然是需要呢，可能是在一种社会叙述里面而不是一种文学态度入面，因为当你过分强调关怀的时候呢，你自然你那个差距就出了来了，即是好像你在看着一样跟自己无关的东西那样。但是这里呢它入面呢它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它突然间会去到一个联想，说有一兔子在火星上打鼓 ， 但是山在地球上听，即是这两样东西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但是呢你又会觉得好像是这个人的快乐，其实这个执到一喝柠檬茶的拾荒者，他那一刹那很快乐，那种快乐呢其实可能跟我们在这里，去写诗的时候的快乐，或者是好像这个群山 ， 听到在遥远的一种节奏一种鼓声的快乐是一样的，大家一种互相平等的态度上面，去理解他的快乐。 系，哇！今日咧，我哋嘅时间又唔系好够啦，只可以听住呢几首诗啦。 系啦，可能再听一啲歌啊，更加有助于理解佢嘅诗啦。 系，好，咁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